心智科学。人人都讲培训，唔通人人都识培训咩？从心理学角度分析，配合专家实战经验，企业大学堂陪你一起终身学习。主持：工业及组织心理学家黄仲远、陈晴辉，企业培训总监赖以云。 Hello， 大家好，咁又到逢星期六晏昼三点钟嘅心智科学。咁今日见到我哋三个，即系我哋 corporate training 人咧，咁啊知道咧就系企业大学堂。咁又系我哋学嘢嘅时候咁样啦。咁啊开始之前，我介绍下自己先啦。咁我叫 Mills， 咁啊中文名咧就叫黄仲远，咁我就系工业及组织心理学家。 系大家好，咁我系赖以云 Fiona， 咁我而家咧就系一位企业嘅培训总监。 好，大家好，我叫 Chris， 咁系陈晴辉，都较为长，我科务讲翻自己中文名，咁系个注册工业及组织心理学家。 系啊，咁啊，啱啱啊 ，Chris 仲注册埋啲咩英国，真系把鬼闭嘅。 嗰个又唔系叫注册嘅，嗰个叫特许添啊。 特许添系啦， 都研究过下嘅喎。 系啊，系啊，系 咯。咁啊，不过稍后我哋有机会先再 系啊，有机会我哋开咗个专题俾你。好啦，今日咧我哋嘅题目咧就系设计思维。咁咧，我相信可能系，我觉得大部分观众或者听众系。聽過一下，但係又唔係好知係乜嚟咁樣啦。咁其實咧就係、是、我諗 design thinking 咧喺近呢幾年啦，兩三年啦，咁啊香港就開始就講得會比較多啲嘅。其中一個原因咧就喺施政報告上邊咧，咁就寫咗就 design thinking 係其中一個嘅一個方法啦，大家可以要嚟增值嘅，係要嚟創新嘅咁嗰只啦。咁當然啦。大家都 expect 到就係香港嘅嘢，即係一定都係跟新加坡噶啦，即係喺依家嚇上兩屆呢個政府， 我冇講嘅 ，OK， 咁樣啦，咁嘅，咁所以咧就新加坡其實就已經 都雷厲風行噶啦， 雷厲風行擺咗落去，而且佢都幾認真去推呢件事嘅，咁樣咯，咁就咁所以咧而家啱啱喺香港嘅時候都會有呢個嘅情況出現。咁我仲記得咧喺另外一個嘅電台 platform 啦。其實咧嗰個時候啱啱佢上咗冇幾耐嘅時候，我就其中同個 design thinking 佢有個委員會嘅，佢都叫 design thinker 嘅。咁其實同佢哋咧就係開個會，跟住上訪問去傾，即係究竟呢一樣嘢喺香港會點推嘅。咁講真咧，嗰陣時係完全都冇乜特別嘅頭緒，會點？ 幾年前啊？嗰陣時啊， 我諗兩年到， 兩年到， 我諗兩年到，係啦，大約係咁樣。 OK。 咁你哋又點睇咧？ 咁啊我自己嘅體驗咧就係、是、即係初初接觸呢樣嘢嘅時候咧，即係我都冇乜 idea， 突然間好多同行喺度講，喂 ，design thinking 啊上咗未啊上咗未啊咁樣樣，咁啊好奇啦，咁啊都去研究一下啦，因為即係 keep 自己 update 咁啦咁。咁啊上咗個課程，咁啊當中咧都有啲政府部門嘅人去上啦，咁咁啊得知啦呢樣嘢原來最近即係喺政府部門裏面咧就即係叫做強力推行啦，咁啊大家都去上下堂咁樣樣啦，咁咁但係嗰樣嘢咧本意係好嘅，即係講真咧，即係 design thinking 佢其中一樣嘢好重要係咩嘢咧？就係、是、以人為本。係啦，即係佢要由人嘅出發點，係啦，即係呢樣嘢雖然其實就即係講真唔係咩新意啦，因為即係個 user experience 啫嘛，係咪啊？係啦，咁但係咧就即係過往咧，我哋好多時候咧傳統嘅 problem solving 咧，可能就係話啊，我哋有個問題，好啦，哦問題，跟住我哋咪解決咯咁樣樣，但我哋就唔會諗翻下，咦，其實嗰個係咪真係一個問題咧？係啦，然之後再。企下一步去睇翻下，喂，其實個使用者個感受係點樣樣咧？再去 define 翻個問題咁樣樣嘅，咁呢個咧就係、是、design thinking 佢其中一個嘅精髓咁樣樣咯。 所以嗱 ，Chris 你所知，design thinking 大家咁樣聽啦，其實係一個思維模式啦，係一個 process 嘅流程，我哋點樣去做嘢啊？定係點啊？或者你自己點睇？ 嗱，我自己睇法就都係一個 methodology 嚟嘅，咁佢哋 claim 一個幾。有結構一個方法啦，嚇講下我分享一下少少經驗咧，就係我大概五年前我就聽咗一個 speaker 就講 design thinking 嘅，咁嗰陣時嗰個重點咧就係講一啲 designer， 即係設計師去點樣用個 approach 去設計一啲工具俾啲殘障人士啊， 咁佢又講咗啲 empathy 啊 ，user experience 啊。嗰陣時我心諗咧就係、是，咁即係 designer 先至用嘅一個方法。到到近依幾年咧，大家頭先都講咗啦，即係政府機構啊，好多學術或者企業咧都用緊呢個 approach。就講緊啲流程啦、產品啦、服務啦，咁啊講緊一個 methodology 或者一個 structure method 點樣睇一個問題，咁同埋佢個方法咧都好多個 process 咧，令到件事好深入同埋好 detail 咧去 study 究竟嗰個 ping pong 喺邊度，從而透過 ping pong 咧 identify 出咧有啲咩 solutions 嘅，咁呢個就係我自己過去一啲睇法經驗啦，睇下你哋又點睇啦。係 啦，即係我自己當然就覺得係，我覺得佢算係一個 process 嚟嘅，即係你跟個 process 去做嘢。咁咧理論上咧，你就可以知道個 user experience 好 final 到個問題係點樣，跟住就可以設計到或者製造到一樣嘢係俾佢咧好稱心如意嘅，即係唔講嗰只。 我自己覺得咧，佢係似係一個 toolbox 嘅，係啦，即係佢可以係一個process， 因為咧其實佢同傳統嘅 approach 咧、最大分別係咩？即係頭先講多兩個 step 啦，咁樣樣。咁另外咧，即係點解而家咁多人用咧？咁樣樣，當然啦，第一就係、即係好多大公司都用緊，係啊，你講緊咩 Apple 啊，即係 Airbnb 啊、Google 啊呢啲咁，即係Samsung 啊呢啲嘅跨國大集團，咁個個都用緊咁樣樣。咁忽然之間嗰樣嘢好似哇好勁喎咁樣樣。咁但係咧就即係其實來來去就係強調個 user experience 嘅咁。咁但係咧就佢有個好處嘅。就係、是、咧，其實我接觸嘅譬如design thinking 啦，咁佢有一個嘅 approach 啦，當然就係話講緊就係五個 step 啦，即係我哋成日講 D-school 教嗰啲就係、是，咁但係咧佢每一個 step 入面咧，佢會有好多唔同工具嘅，係啦。咁其實咧就你好似一個嗰啲叫咩八字櫃咁，係啦，你可以拉唔同嘅工具出嚟去用，然之後咧就填入去嗰啲嘅 approach 嗰度嘅。咁所以咧，佢嗰個咧彈性係好大嘅，係啦。 不如都咁，我講下俾大家聽，嗰五個 step 啊。因為咧其實我覺得咧，你如果就算你自己上網抄咧，嗰五個 step 有時都真係啲字眼啊乜鬼咧，都各快各派咧就有，係啦，即係但係。In general 啦，第一句應該係 empathy， 係啦，跟住第二個係 define， 係啦，咁跟住 ideation 啦，有啲話 idea 啦，即係咁嗰只啦，咁跟住就 prototype， 跟住 test， 係嘛，即係大約呢五個啦，即係有啲我見到有啲又多一個啊，即係類似有啲咁嘅， 有啲就會用叫 double diamond 嘅，係嘛，睇下咩學派啦，因為市面上都有幾門學派嘅，咁佢又係 convergent。跟 divergent 先，跟住 convergent 咁樣去 define 個問題， 係啦。所以都基本上，我覺得就唔同學派其實都殊途同歸嘅，即係其實可能佢嗰個字眼唔同 ，define 每一個步驟嘅多少可能會有唔同，但係其實都離不開就係頭先嗰幾個嘅情況，會唔會咁樣呢？其實如果根據頭先大家咁睇嘅話咧，其實頭幾兩 part 咧，我覺得係最叫做同。傳統我哋嘅 problem solving 咧，可能會唔同嘅，即係例如就係 empathy， 同埋個 define，即係呢兩 part 會花多啲時間， 花多啲時間， 因為譬如我哋以前嗰啲 problem solving 咧。我哋都會 define 個問題嘅，但係你唔會花好多時間去 define， 因為可能其實你點解要有 problem solving 呢？就係、是、已經有個 problem 喺度啦，係咪啊？咁你要去 solve 個 problem 啫嘛，係咪啊？即係講緊就係話，哦，有客投訴顧客服務好差嘅咁樣樣，哦，所以個問題咧就一定係服務態度差，咁所以咧我哋就 brainstorm 下有啲咩 idea 去改善個顧客服務，咁 come up with 個 solution 咁樣樣，咁所以咧就 somehow 咧 problem solving 就係已經有一個 predefined 咗嘅一個 problem 喺度，咁我哋就去 solve， 係啦，咁我自己覺得 design thinking 佢比較好嘅地方咧就係、是、咧，你真係你會 question 啦，你會 question 個 assumption 就係、是，喂，係咯。顧客服務差係咪就係因為顧客服務差咧？係咪啊？咁其實有好多嘢可以影響個顧客服務差噶嘛？係咪啊？即係可能就係、是、喂，係咪個 process 唔順啊？係咪嗰個硬件唔好啊？係咪即係啲客其實有其他嘅不滿咁順手投訴埋咁樣樣，即係可以有好多樣嘢嘅。而你要去知嗰樣嘢咧，就係、是、以前咧我哋都有做嗰個 empathize 嘅動作嘅，但係咧你就會好簡單啦。哦，咁啊～ 咪 send 個 satisfaction survey 咯，做個 focus group 咯，係咪啊？咁啊簡單問幾條問題咁樣樣，哦佢哋投訴，哦成日要等咯咁樣樣，咁我哋咪諗下，哦等咯，等就係一個問題咯咁。咁但係咧 ，amplifies 咧，佢嗰個唔同嘅地方咧，佢係直情要係你切身處地咧，你要去好似個客人咁，你去要去感受一次成個過程，係啦。於是你就即理解到佢哋真實嘅痛苦咁樣，即係譬如嗰時候我上堂咁聽導師講一個問題啦，就係話啦，嗰時外國咁啊有間公司就要幫一個自閉症嘅小朋友嘅家庭設計過一啲嘅環境俾佢哋，係啦，就要令到嗰個保護佢唔好成日受傷，因為佢成日受傷咁。咁跟住佢就去 observe 佢，就發現嗰個小朋友咧就成日好中意咧冚個頭埋牆啊，刮啲 sofa 刮到啲手指損曬啊咁樣。咁跟住咧佢翻到去咧就喺度諗啦，啊係咯，咁我係咪應該做一個 sofa 咧係佢刮唔到嘅？係啦，個牆咧就要鋪一啲軟墊咁樣。係啦，咁呢個就係我哋 problem solving 嗰個way of thinking 啊嘛，咁但系咧後屘咧佢就覺得，咦唔係，係啦，我要去即係immerse， 即係我要去試下融入佢嗰個生活，去同佢一齊去做佢嗰啲嘢，咁就發覺佢喺度畫嚟係做咩咧？就因為佢要有啲嘅個 senses 啊，即係嗰個觸感係要攞一啲嘅嗰個嘅感覺啊，係啦，令到佢舒服。佢撞個頭埋牆咧，係因為佢好有節奏嘅，係啦。跟住佢係透過每一下去撞擊咧，係會令到佢譬如有一啲嘅節奏啊，喺個腦入邊啊，係會令到佢好平靜嘅，係啦。於是佢嘅成個 approach 就唔同啦。Instead of 你諗好多一啲 protection 嘅嘢， 我就諗住 protect 佢，但其實佢係有個作用。 佢 enjoy 緊喺嗰個過程咯。咁所以佢個重新嘅設計就係佢點樣係將啲家具令到佢可以令到佢有一個嘅觸感，可以滿足到佢嗰個慾望。 Double 同埋 冇錯啦，係啦，即係嗰個角度係會唔同咗咯。甚至乎我特別整幾嚿嘢出嚟，係令到佢可以攞到呢啲嘅感受，佢咪唔再搞其他嘢咯咁樣樣。咁所以咧就係即係呢個係最大嘅分別咁樣樣咯。 其實阿 Fiona 頭先講個 case 咧，令我聯想到我之前上堂都講過一啲類似咁嘅情況嘅。咁嗰時嗰個老師就講咗個日本自殺率嘅情況，我都覺得幾 impressive 嘅。到而家即係五年後啦，都記得。佢就話 study 咧，用呢個 design thinking 嘅 study 日本人點解自殺啦？咁佢哋發現咧有 at least 6% 咧係喺地鐵站跳軌。係啦，咁佢哋 identify 咧嗰個情況就係跳軌，通常你估喺邊度跳多啦？喺個地鐵站跳軌個月台，你哋估下 喺邊一個位？ 係啦，邊個位會跳多啲啦？你哋 我覺得就嗱，如果個人企你嘅就喺個月台尾嗰度撞完就可以唔使 再搞咁多 啦。如果佢想張揚啲嘅，就喺月台頭嗰度咧一撞咗就成條路喺度 就 block 住咗。 係啦，即係睇下佢個人 幾有 深層次係咪？ 幾有 sense， 真係發現咧，原來頭尾咧個跳軌率咧係高嘅。好啦，咁當然嗰陣時嘅諗法可能就係一個 problem， 咁咪諗嗰個 solution， 咪頭尾整啲裝置咯。咁但係用咗 design thinking 咧，佢哋就用咗一啲 persona， 即係一個 empathy，一個 character 去諗依班人點解會自殺咧。咁就代入去做一啲訪問，代入去一啲死唔去嗰啲人啦。當然就問翻佢哋啦，由佢入地鐵站成個行為，佢會點坐，因為佢唔會冒冒然即刻跳嘅，佢就可能會諗下。究竟點樣死法啦？咁然之後咧，佢會坐喺邊，揀咩位置？然之後有啲咩嘅 prompt 佢嗰一刻係跳落去嘅，佢就用曬成個 design thinking 咧去諗佢嘅情況啦、背景啦、佢個 demographic 啦，即係佢嗰啲狀況啦，即係經濟狀況啊，或者係精神狀況嗰啲情況啊。然之後咧諗出一啲解決方法嘅。咁究竟用咩解決方法咧？你估啊？ 哇！咁啊，日本啊最出名就梗係 係咩咧？ 咁梗係同慣設計有關啦。 係冇錯啦，佢有幾個解決方法嘅，一個咧就係佢喺 設計 thinking， 冇錯啦， 即係 design thinking。 唔該曬， 係啦，冇錯，你講啱啊，佢就係設計咯。咁啊，佢諗完啊，成個 persona empathy 了解翻佢哋情況，佢哋行為咧，就喺頭尾咧裝咗燈咧，就係嗰啲暗藍色嘅燈。就係導致佢咧 second thought 嘅，佢呢個咧就係 check 翻佢腦咧嘅反應嘅， 咁令到咧教 啲 AV 等佢哋冇咁 咩，因為慢少少 講啦， 慢 日本出名啊， 係啦，嗱你講得啱啊，即係有啲影像啦，影像係啱個嚇，咁佢就喺個月台對面咧就整咗啲鏡嘅。啊！整咗啲鏡咧，就令佢咧跳一刻咧 more aware 佢自己做咩。 哦，呢個都幾好喎。係 啦，咁佢係依個解決方法咧，用塊鏡咧係減少咗啲人知道佢而家做緊咩，即係嗰一刻想準備跳嘅時候咧 more aware 佢自己行為，咁係減少咗個自殺率嘅。咁呢個就係我聽翻嚟嘅，即係 design thinking 個引用，我覺得都幾有效其實，聽落去就。 所以 design thinking 其實看上嚟就佢個佢嗰個 application 都多嘅，我哋可能下一次都可以講下啲 application，例如喺供銷係點。不過嗱，好似頭先呢個咁樣嘅 case 咧，我覺得都 inspiring 嘅，因為的而且確咧，如果平時去解決呢啲問題咧，就即係從心理學家咁嗰陣，即刻話啊，究竟佢點諗法啊？跟住點樣去之前要安慰下佢啊？佢上入地鐵之前，佢應該會做啲乜嘢？有啲乜嘢嘅 clues 啊？可以係睇到嘅一個情況啊？之前有冇啲咩suicide 嘅先兆啊？即係類似可能咁。跟住如果從 engine 嚟諗或者嗰間公司嚟諗，好似你頭先都有講，一定就係。喂，前前後後封位咗佢，係唔知整啲板，係啦，甚至乎咧整一句出嚟話，大家千祈唔好自殺，即係咁啊，係咪即係一定有冇交地咧？ 你係叫唔好自殺，反而要自殺嘅， 反而提醒， 好難冇諗， 唔好自殺，仲要係冷靜氣嗰啲咧，即係話大家都咩即係solution 總比 problem 多啊！即係你知啲想有 好熟悉啊呢啲方法 ，OK？ 你一想睇到呢啲方法 ，call 佢就叫佢唔好， 其實反而仲激氣。即係嗰個情況。 咁我覺得 design thinking 佢有個 beauty 咧，就係我哋即係如果你話要從心理學角度去出去睇嗰樣嘢啦，咁樣因為咧，我哋佢好強調咧，要 challenge 嗰啲 assumption 嘅，係啦，即係佢覺得所有嘢咧唔係哦咁咧就係咁咯，即係所有嘢唔係就係即係 cause and effect， 所有嘢咁明顯嘅，係啦。呢樣嘢我哋傳統嗰個嘅 problem solving 咧，最大嘅問題就係話我哋成日都會俾我哋自己一啲嘅固有想法，即係我哋所謂嗰個 schema 啦，係啦，去影響到嘛。因為我哋好多時候就係我哋你都知我哋好中意即係人好中意做 assumption 嘅，因為可以幫你好快去 make 啲 decision 係嘛。即係例如你哦打開個窗見到咦陰天喎，戴定把遮冇死㗎啦咁樣，即係你要做好多嘅 assumption 嘅，係咪？咁但係咧，佢永遠就強調咧，就係話啦啊，就唔好 make assumption 係啦，即係所有嘢咧都唔，就算你覺得一定係啱嘅，係啦，就算個天係陰嘅，你都可以問，咦，點解天陰嘅？係啦，天陰一定要戴遮嘅咩？係咪啊？即係其實可以好多個方法去改嘅，就唔好一開始就係話啦，因為 A 所以就 B， 結果就會係 C 咁樣樣。 開頭仲嚇死你話最 challenge 個天陰添，我 想 challenge 點解？我都諗緊點樣鬥 啊！又要出彩虹嘅啦，即係咁講。我以為你狼死到 design thinking 可以去到咁樣， 你都係 challenge 嘅。 係啦，即係其實咧，頭先阿 Fiona 講嗰句咧。個 schema 啦，其實有一個叫做可能大家 check 嘅時候，可能成日會見到多啲嘅叫 path dependency 嘛，即係路徑依賴。的而且確係嘅，因為我哋例如即係頭先 customer service， 我諗係呢啲成日大家都會遇到嘅問題噶嘛。咁 customer service 唔好，咁一定同事麻麻地啦。咁一定係禮貌有問題啦。如果唔係嘅，一定個 process 唔夠 user friendly 啦。跟住即時咧，如果喺公司裏邊唔特別諗嘅咧，喂 automate 咗佢啦，有啲嘢，即係類似就係咁啊。不如上網啊，即係上網幫你填啊，或者即係好多時呢啲都係啲真係路徑依賴 咁樣。 Quick fix 我哋平時以前應該 handle 開呢啲嘢，咁我就用翻以前嗰個嘅思維去諗咯，係咪？即係呢啲咁嘅情況咁啊。design thinking 係可以 break 咗呢一啲咁樣嘅， 同埋因為 design thinking 都好着重一個 collaboration，即係個 collaboration 就係唔係淨係so called 叫專家 professional 就係 study 嘅問題，咁佢哋好多時係出現 assumption 或者 confirmation bias 嘅情況，認為多人咪 automate 咗佢咯，或者整大個 office 咯，咁呢啲都可能係既往啊 part dependency 嘅諗法，但係佢會侵襲埋其他啲 professional 咧一齊去諗，用唔同角度咧就擴闊嘅思維啊， 所以佢叫 diversion 啦，咁啊諗下有唔同嘅 assumption 啦，唔同嘅可能性啦，咁從而再 convert 翻究竟有啲咩 solution 係可以做到啊解決到個問題嘅。咁要好著重咧人背後啊，即係大家唔同團隊咧逼咗個 silo 咧，就大家一齊合作。咁要係加強翻喺個過程當中咧，令到尤其是喺 COVID 裏邊啦，大家點樣去溝通啊、合作啊，或者 join together 去解決問題咧，令到揾到一啲新嘅 solution 喎。呢個亦都係佢背後一啲 beauty 嚟嘅。 其實咧不過我自己咁諗咧，雖然我哋都講咗design thinking 有啲咩好處啊，點樣可以幫到更加知道個 user 啊咁嗰只啦。其實同我，因為我就係一份工，我其實做廣告噶嘛，咁一睇我一身就知我係唔係 design 嗰批啦。我就係去同個客户傾嗰批嚟嘅。咁但係咧，你就要成日同啲design 嘅人design team 去嗰啦，creative team 去嗰啦。反正佢哋用嘅方法咧係好， 其實就好似嘅， 係啦，係。尤其是佢只不過係冇 prototype and test。有可能是俾咗個 client 去做，但係佢咧基本上之前都係咁，佢哋就好似個 persona 就係佢抽一個，佢要問得好清楚他嘅 audience， 因為咧我呢個其中一個即係講真，以前我開頭做嘅時候，咁我讀數所嚟住噶嘛，讀 marketing 噶嘛， 我以為你讀 psychology 添。 係啊，即係讀數所嚟住，咁闊都有嘅，我哋博學到咁 樣。真係好意思講你， 我見你哋唔肯，我唯有自己嚟啦。咁咧其實咧，因為我唔知道即係 marketing， 我哋要好針對。我成日都諗住嗰個 product 有啲咩好處，咪話俾人哋聽咯。咁嗰陣，咁佢哋問得招得好多，就係話喂咩嚟㗎？咩人嚟㗎？有啲咩特別之處？有啲咩 characteristic？ 講真咧，佢問得好清楚嘅，甚至乎咧諗下嗰時候我做洗頭水啦，即係嗌，即係個諷刺地方就係我做洗頭水，跟住佢哋問咧洗頭水嗰個 target market 個 audience， 佢哋個 target 係咩？係 啊係啊，即係其實咧係個客咧都冇佢哋招得咁立。即係個客都仲話唔係呢個歲數咯，你知道我可能想象到嘅，就係公司裏邊咧，即係大家咪定咗係咁樣嘅 target market， 你咪去咯咁樣啫。問嗰啲 detail， 佢哋完全都唔係太知咯。咁即係佢哋自己咧，都喺個 persona 嗰度咧，就係咁 study， 就係嗰個人係咩人嚟嘅，佢會點做嘅。例如佢有冇家庭嘅，佢有一個家庭，佢應該點樣去同個屋企人係點 interact 嘅？因為佢都幾無孔不入地想下啊，屋企係咪供得入？公司係咪供得入？同朋友興趣少咗，唔講得入。即係其實某程度上係咪都相似 咧？好似嘅，所以即係我哋成日都話啦，呢樣嘢唔係一樣好新嘅嘢嚟嘅。講真，即係成我哋就話 user experience， 其實講咗好多年㗎啦。是咪啊？咁只不過係即係過往可能大家冇俾個證明啦，係咪？即係我哋即係 design thinking 可能60年代可能已經開始有人提出㗎啦，即係 not until 譬如90年代咁樣，即係 IDEO 佢就真係 define 嗱，我而家有個咁嘅 process 咧，咗本書就叫 design thinking 咁樣，咁大家咪忽然之間好似 炒起係咪 啊？係啦，有一樣嘢咁樣係大家可以溝通到，原來呢樣嘢就叫 design thinking 咁樣。咁但係即係嗰個 user experience 嗰樣嘢咧，就講咗好耐嘅。 即係都長存。 但係有冇好認真咁做咧？就講真咧，就好個別咯。即係所以你話，譬如政府佢話要推咧，其實即係我都有少少即係疑惑，就係佢哋諗住點推咧？ 都解決得問題啦， 我反而覺得最重要係嗰個 humanistic approach， 即係以人為本。因為任何事情最緊要解決人嗰個問題嗰個需要。我最感受到即係嗰個 design thinking 有一樣嘢咧，我哋以往 problem solving 咧，我過去嘅體驗就係解決嗰個人個 rational need， 即係個 rational 嗰個問題。但係咧喺 persona 裏邊咧，經常就問佢個 emotional need 係啲咩嘅，即係佢感受上係攞到咩啦？佢解決到個問題啦，咁係幫到佢啲咩咧？佢個情感上有啲咩得著咧？就會去 study 下去諗緊乜啦，特別係之前諗緊乜啦，感受到啲乜啦，佢會講啲乜啦，特別係佢周邊 significant others， 同埋佢會做啲乜，咁啊有多咗個啲框架咧，去諗個 user experience， 我就覺得依個係亦都係佢背後啲 beauty。 同埋 Chris 講開嗰個 humanistic approach 咧，咁啊大家都知啦 ，Chris 中意黑人啦，咁啊就所以佢有一個咧。都幾有趣嘅喺非洲嘅， 你又知道我中意黑人嘅， 收到風係咁啊！咁所以等我哋一於咧，就喺下一節我哋翻嚟嘅時候咧，就講下究竟呢個 humanistic approach 係點樣？ 是實際在生活上是怎樣應用出來，還有我們究竟怎樣應用在 corporate 其他地方，好嗎？我們下一次回來再談。 好， 一分鐘培訓者言， 設計思維有什麼特別，跟其他解難創業方法有什麼不同？設計思維不是設計師的專利，任何一個人都可以透過設計師的思考模式去解決問題，創作新的意念。其實設計思維有三個最主要的重心：一，以人為本，我們要整全考慮一個人的需要，除了他的理性需要之外，最重要的是情感方面的需要。二，以同理心的角度考虑用家或客人的心态、意图、感觉和行为，深层次了解对方问题的根源，才能够找到真正解决的方案。三，找出客人或用家的痛点，究竟痛在哪里，何时出现，有几经常出现，当中透过深入的访谈了解前因后果，才能够找到解决的方案。以人或以客为本，为他们创造价值，就是设计思维独特的地方。 Hello， 咁我哋咧就翻嚟咧，深知科学嘅企业大学堂，我哋嘅第二节。咁啊，提一提大家，我哋今日个题目咧就系设计思维。 嗯， 系啦，咁我哋头先咧就上半节咧就其实讲咗咧，究竟設計思維是啲乜嘢嚟嘅？即係源遠流長，以前是點樣？究竟個做法會係點？咁我臨最尾嘅時候就傾到咧，就係阿 Chris 中意黑人，唔係即係 Chris。 你話我中意黑人 啦 ？Humanistic approach 嘅嗰只啦，咁就 係咪想分享下 case？ 係啊，有一個 case 係關於喺非洲裏邊嘅。咁阿 Chris 可唔可以同我 share 下？ 好，你問我係咪中意黑人呢，或多或少我都對佢哋有啲好感嘅。 所以你同我都 friend 嘅。 原因我喺美國讀書，佢哋係幫過我嘅。特別係幫完我之後，因為我架車跌咗落個坑度，咁佢哋就幫我拉翻架車出嚟。嗰陣時係三更半夜㗎啦。咁我好記得呢，當時呢個咁難得嘅 moment 呢，我同佢哋影咗張相。嗰陣時用飛諗相嚟，飛諗相嚟嘅。咁難得我影咗張相啦，譬如 take a picture， 咁啊真係影咗張相。影完張相之後呢，衝出嚟呢。是見不到樣子的，因為夜晚。 你真定假？我想問你、 啊。真的。所以我特別有印象這些 case 啦。因為拍完張相之後呢，咁淨乜都見不到，淨係見到個眼白同埋啲牙齒嘅啫。咁啊，即係有啲幽靈咁嘅感覺嘅。其實我都有送返俾佢哋嘅，因為嗰陣時都幾珍貴嗰啲相。好啦，咁我想分享一個 case 呢，就係傳音。英文叫 Transcends。Transcends 呢，即係傳音，係國內一間手機製造廠嘅公司嚟嘅，咁點解特別提佢呢？原因佢哋就發現個市場，佢哋最主要做手機，但係當時同埋現在啦，主流手機大家用開咩啊 ？iPhone 啊 ，Samsung 啊 ，Samsung 啦、啊。如果國內呢， 可能係華為或者 小米咯，係咪？係啦，咁佢出極都唔夠人哋嚟噶啦，咁佢就用咗 design thinking 咧去諗下啲客人或者 potential 嘅 customer 嘅 ping pong。咁當時主力咧個策略咧就係專係打咧 underdeveloped country， 即係發展中國家或者仍然係發展中嘅國家，因為競爭相對嚟講少啊，佢哋當為一個藍海。咁佢哋就諗到其中一個 market 咧就係非洲。非洲最主要都係黑人啦， 通常諗住買鞋啦， 係啦，通常買鞋啦，買牙膏嗰啲咁啦。咁佢哋發現咧，黑人咧遇到一個乒乓，個乒乓咧即係痛位咯，我叫個痛位就係佢哋影相，影完相之後咧，通常係 selfie 啦、自拍啦，同埋人哋一齊拍啦。影完之後咧，就唔係點見到自己嘅樣啊？ 就係你頭先講， 係啦，就係我頭先類似講個 case 啊。不過當時我用菲林相，咁而家係手機啦。咁佢哋就覺得 po 上 social media 唔知 po 算唔 po 之間，因為都見唔到樣 po 嚟做乜呢，就有啲尷尬。咁嗰陣時佢哋以黑人咧為一個 empathy map 去 study 下個 persona， 就係一個黑人，咁啊男士可能女士，咁就問好多問題啦。以人為本就係、是、你覺得佢影相用部手機，佢有啲咩情感上嘅需要呢？咁我想被認同咯，因為我想擺上 social media 多啲人睇到，咪 like 我咯。但又睇唔到你樣喎，邊度人 like 你呢？咁就問咗好多一連串關於感受上嘅問題嘅。問完之後咧，就發現呢個係幾我哋稱為嘅 valid 嘅一個 ping pong 去揾 solution 啦。咁啊諗方法點樣解決個問題啦？ 最後用啲咩方法呢？因為當然佢哋問咗好多問題啦，有好多 emotional needs 啊，跟住引申出嚟個 rational need 啦， 即係令到佢可能係影相嘅時候咧，開始輪廓各樣嘢係好清晰嘅，係咪？ 係啦， 即係個目的就係咁樣啦。 係啦，其實背後就係想攞到個認同，攞到個 linkage、okay. 或者攞到人哋嘅一啲 bondage 啦，擺到 social media 度。咁佢哋就引申一個好簡單嘅創新技術，咁、就係從眼白同埋牙齒去做對焦，咁令到嘅一個面咧係 exposure 係大咗嘅，即係曝光度大咗嘅，咁就即刻喺非洲打響市場、因為當時所有主流手機咧，佢哋都唔係好想花啲資源咧去研究依方面嘅問題，或者解決非洲客人依方面的問題咧，咁就正正俾咧全音咧。佢就出咗幾個品牌嘅手機，就喺非洲解決到呢個問題，咁令佢大賣嘅。所以佢手機咧後來稱為非洲之王，就全非洲咧就排第一嘅。嚇、咁呢個係佢引申用 design thinking 去由一個 problem solving 嘅解決方法，就引入佢個手機喺非洲大賣啦，就係、是、揾商機嘅、 因為 design thinking 咧，其實佢強調一樣嘢嘅。就係佢係 work with extreme user， 係啦，即係佢成日都話咧就。我哋好多時從事設計咧，就係、我哋就問好多唔同嘅人咯，然之後 take 個 average 咯，係啦，跟住咧你就係設計一樣嘢，就係、話 average 嘅人嘅，咁、但係最大問題就兩頭唔到岸，係、啦，即係你又 please 唔到呢、這個，又 please 唔到嗰、那個，係、啦，因為你啲嘢就係好平均啊嘛，係咪啊？即係呢樣有啲，嗰樣有啲，咁、所以咧佢哋係好鼓勵咧，就係、一啲揾一啲 extreme user 係、啦，然之後咧你就從佢哋嗰度咧去揾一啲，咦？佢哋有咩特別嘅需要咧？咁而佢哋相信咧，你透過你點樣可以滿足到呢啲咁特殊要求嘅人咧？係、啦，其實你裏面得到嘅嘢咧係可以 generalize 係、其他人咧都用到，但係咧佢係有佢嘅特色喺嗰度嘅咁樣。咁呢樣嘢咧就 design thinking 入面都強調嘅， 即係連我最 extreme 嗰個都 serve 到啦。咁其他就可以 generalize 到，可以 meet 埋其他嗰個情況。 係啦， 係嘛？咁都係嘅。其實我哋都不即係平時 design 嘅時候，即而且佢係 take average 會多嘅，即係開頭就諗住係叫做我哋打最多人，即係咁講啫嘛。其實呢個都係一個思維轉換。 你冇嘢㗎，即係譬如好似可樂咁啫嘛，即係可樂就係話啦。有好多人要減肥，好啦，咁我於是整隻可樂出嚟係減肥無糖嘅咁樣樣。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啦，咦？你到最後就係、個原本中意 original 嗰啲人，你又覺得佢唔好，係咪啊？真係減肥嗰啲人又覺得，喂、個味咧好奇怪喎，減肥咪減肥咯，有乜鬼可樂啫咁樣樣。咁你啲嘢咪兩頭唔到岸咯，係咪啊？咁反而就係、咦？你有冇啲嘢咧？就係諗到就係話啦，係我。淨係諗出嚟，我就係 serve 呢個 specific group of customer 嘅啫，係啦。咁但係因為嗰班人你取悦到佢哋嘛，係咪啊？咁跟住你咪有個口碑咯。然之後啲人就會覺得，喂幾得意啊，係咪啊？佢哋成班人都用緊，成班人都去玩緊嘅，咁咪試下咯咁樣樣。咁反正其實你係攞到嗰個新鮮感咁樣樣咯， 係 啦。 Fiona 講到可樂咧，令我諗起一個 case 就係百事，係個競爭對手。即係因為百事同可樂喺美國啦，美國市場叮噹碼頭㗎，百事都永遠想即係 overtake 咗可樂。咁佢個 CEO 咧就係用 design thinking 咧去諗有啲咩嘅 strategy 啊，有咩策略啦。咁佢落到去超級市場就睇啲人點樣賣嘢。你估睇到啲咩啦？俾大家估下。通常買可樂、買汽水啦，佢哋咧有另一個行為會做，冇錯。佢就發現咧，用一個 empathy 咁樣 persona 咧，就發現咧，原來啲人買飲品，或可樂啦，或百事啦，就通常會買埋薯片。後來引申咧，百事咧就收購薯片廠，直此去打贏可樂嘅。佢就唔同佢用可樂或者用 Coca-Cola 嗰啲咧嚟到做對手比較啦，就收購周邊嘅嘢咧嚟贏啊可樂嗰個情況。 即係點啊？即係你買可樂，買好可樂就唔俾你買薯片㗎。 唔係，佢係收購埋薯片廠，咁一次過咧，佢就唔係同佢打百事啊，或者係、 即係唔係淨係打可樂之戰，係 啦， 係打成個 就成個 market 嘅、okay. market。 咁都有少少南海， 係啦， 即係嗰個方向 啦。其實都有少少 extreme 咧，頭先 Fiona 就係一啲好 extreme case， 或者一個叫 niche market， 佢點樣去 conquer， 或攞到佢啦，從而去了解需要啊，揾出一個 opportunity 啦，嗰個機遇啦， 咁呢個就係佢嘅用 design thinking 一個方法咯。 你講開超級市場，唔係講開可樂，講開自己開超級市場，我有一個係 IU 個 example， 其實都可以買嚟。喂，其實嗱，有小朋友 係。 或者當佢真的很小的時候其實咧嗰架 trolley 咧，嗰架車咧，其實你會不會真的小朋友會點坐上去啊？定係你係咪一定都會噶？ 小朋友一定會坐上去，但佢永遠不會坐喺個兜度咯。係啦，永遠就係坐喺買嘢嗰格嗰度。係啦，係啦，即係所有小朋友都係咁嘅，基本上。 OK 啦，其實咧嗰個都係得意，就係話有一間嘅超級市場，就叫佢咧重新去 design 翻啲 trolley， 點樣可以係更加 user friendly， 其實嗰個咧就得意嘅，佢就係少少係因為 upgrade 嘅，即係佢唔係有特別好大嘅問題，但可能就想真係方便啲顧客啦。咁佢就其實咧都係咁問，都係啲家庭啊，因為佢其中一個 observation 咧就係見到最多嘅咧用個 trolley， 而且係要用得 extreme 嘅，就係一家大細，因為你自己一個去嘅，你唔會自己玩 trolley 嘅，咁梗係有小朋友先玩 trolley 嘅啦。咁佢就講啲就係其實就頭先所講一啲最 extreme 啲嘅，即係佢滿足到佢咧，就一定滿足埋其他咁嗰啲啊。咁跟住佢發覺就係啦，小朋友咧就一定會坐上去嘅，係啦。咁而且咧就係，但係家長咧又好驚佢周圍喐，唔知點樣撲啊定咁嘅你嘅情況喎，咁嗰只。跟住佢話入得超級市場嘅話咧，佢應該係一個購物 feel， 尤其是外國啦。係咁即係話佢應該係買緊其他嘢。即係佢未必係淨係入嚟超級市場就淨係買。可能已經做緊購物㗎。咁所以咧，通常都係會一代二代咁嗰只嘅。係啦，即係從而咧，佢係設計到咧，即係雖然架車嗰個咧，我好難去 visualize 俾大家。總之咧，個小朋友坐上嚟之後咧，係有一個專位咁樣，個專位亦都可以扣住佢嘅。咁但係佢亦都唔需要好似而家嗰啲咧，就係兩隻腳伸喺個 trolley 嗰度， 就望住媽媽嘅。 即其實日本人咧玩呢啲就好叻嘅，係啦。即其實我哋譬如作為家長咧，即喺超市最難咧就係控制個小朋友唔好走來走去，因為咧佢哋冇耐性，同埋覺得嗰個係一個迷宮，係啦。佢哋一定係走來走去嘅，結果咧你。大部分時間就係去揾翻佢，而唔係去揾你要買嘅嘢，係啦。咁所以咧，其實咧，日本個玩法咧，就係佢會將嗰啲咧，嗰啲 stroller 啦，係啦，就trolley 啦，或者係設計成咧各種嘅車，係啦，即係譬如係私家車啊、火車啊咁樣樣。總之咧，就係個小朋友咧係心甘情願，我一定要坐喺架車度，於是你就困住咗佢啦。然後你就可以慢慢去買嘢啦，咁呢個我諗就係類似你 頭先 講 嗰樣 嘢。 咁跟住佢嗰架車除咗俾佢坐之外咧，又可以勾曬你其他嘢，即係令到你係唔需要 冇後顧之憂係咪？係 冇後顧之憂就跟住一路就去購物嗱，我哋講咗其實都幾多嘅喺例如社會問題上面啦，即係自殺啦，咁跟住可能係真係個產品嘅推廣啦，咁啊頭先就講個服務流程啦。喂，其實喺公司裏面咧，係可以有啲咩嘅地方係應用到 design thinking 嘅咧？ 我哋自己咧就即係最近都做咗個 workshop 嘅，係啦。咁我哋都係主要係做翻啲 process reengineering 咁樣樣啦。咁當然啦，譬如頭先話好多嘢可以好簡單都可以做個 design thinking 啫。就唔使下下都好複雜嘅，即係簡單到咧，譬如我哋點樣去define 啲goal啊，做啲project 嘅 alignment 啊咁樣樣。咁其實咧，我覺得 design thinking 都好有用嘅，因為最大問題就係我哋好多時候咧，就係我哋點樣去 define 或者係去 frame 嗰個問題。呢一樣嘢係其實真係過往好缺乏嘅，尤其是咧即係香港咧一個比較填鴨式教育咧，係啦，好多時候咧就係OK， 有個問題啦，大家就好直接就係有個問題，好啦，咁大家一齊圍爐喺度諗下點樣解決咯，咁樣而唔去 question 一下呢個究竟係咪就係嗰個問題啊？係啦，我哋要做一個 project 之前就係咁大家 set goal 咯，咁樣。咦？咁其實個 project 最 ultimate 想 achieve 嘅係啲乜嘢咧？定係有時咁你睇到個 milestone 就以為嗰個就係嗰個 ultimate 你要 achieve 嘅嘢咧？咁因為我哋成日都話啦，即係 start with an end with an end in mind 係啦。咁你好多時候咧，就我發覺咧，即係我做咗咁多年嘢啦嚇，係啦，唔使再問幾多年。 我見你有得撐大嘅，即刻大 我知道你想讲的。 你叫你攻击性的就 是。哎呀微表情我都懂得看 ,ok。咁我真的发现很多时候就是有这个情况就是大家做一样东西、但是其实你不知道为什么你要做这样东西但是总之老细叫你做你咪做咯咁样样。咁、所以呢我自己觉得呢我鼓励呢就是即我哋所有嘢呢都系嗰个 design thinking 嘅一个思考模式。就系、啦问下系啦点解要做呢样嘢呢呢、个系咪我哋根本要做嗰样嘢呢甚至跟住再 step back, 返转头就系话啦哦如果以一个 user 嘅角度去睇系啦你咁样做是不是啱呢是不是唯一的出路呢咁样。咁所以呢其实就即刚才讲到好复杂就是即我要 product development 啊即 process engineering 啊怎样去做一些改善社会现象啊咁。但是其实一个细小小的层次呢其实是可以做好多比如 team building 啊一些 goal alignment 啊一些project alignment 啊等等呢 都可以做。 都可以做的。 我分享就是我都做了很多年嘢㗎啦即由厂做到銀行都有啦，廠就好講 process 嘅呢啲 improvement 嘅。咁、我覺得反而個 beauty 就係頭先 Fiona 都講咗個重點，就係嗰個 questioning 嘅，即係問好多點解點解。因為好多一啲程序啊或者步驟咧，可能係好多年前，可能係啲領導咧，因為佢已經升到咁上級數啦，就定咗。咁啲同事到要去 review 做啲反思嘅時候，就有啲擔心，包括有啲 authority bias， 有啲權威嘅偏見。覺得是之前的管理層已經做了下來不要問那麼多了、跟著來做啦在 Design Thinking 很多時候就是問為什麼啦為什麼要有這樣的步驟啦為什麼有這麼多步驟啦還有最主要問一個問題呢有沒有 Value Added、即是有沒有增值那件事、而發現呢很多時候那件事是為了做而做啦為了 Manual 而去做啦不知道為什麼去做啦很多同事都原來發現都不是很清楚的只是上層叫到做咪做咯，咁上層又唔知點解下層又會咁做喎。咁我藉著 design thinking 又好，或者一啲 process 嘅 improvement 嘅過程當中咧，就問翻好多依啲問題 assumption 啦，有冇 value added 啦，係咪幫到客、幫到同事、幫到公司咧？咁依啲透過依啲活動就反而發覺有好多機遇話乒乓走出嚟嘅。 我自己諗翻嘅時候咧，我覺得其中一個咧都好幫到手嘅就係、剛才也有講的 process engineering， 係啦，即係話你嗰個流程係咪 OK？ 但係因為咧，我以前做嗰間 consultancy 就係做 process engineering 嘅嘛，咁佢哋係用啲當然係舊啲嘅方法啦，即係佢哋叫 brown paper， 即係總之咧、其實所謂 brown paper 就雞皮紙咯，即係嗰個情況，即係紀念嗰只，係因為的而且確係用佢傳統係用嗰個名。 我諗住你用 post 添啊， 排曬喺度，跟住咧你係要用曬所有真實嘅文件 map 曬成個過程。其實咧，佢做一個咧，就係冇咗 emotion 嗰 part 嘅。其實係 啊， 因為咧，佢係有一個咧，就係要所有嘅 user 嚟到喺呢個 process 裏面有咩問題，跟住佢就的而且確真係用個 post 嚟到貼嘅。但係當然咧，佢嗰時候就一定係睇個 task 啦，有啲 efficient 啦，各樣嘢啦。即係佢就唔去問我用呢個時個 感覺如何、 感覺如何啊？有啲咩唔方便、即係佢冇的到好啲咯。但係佢的而且確可以睇到就係嗰個 process 咁。如果 design thinking 係我咧用喺process engineering， 係令到嗰個 process 係唔單止 efficient， 係 efficient 再加埋有啲嘅人性化喺度，令到你係用得舒服咯。我覺得呢個喺 process engineering 可能會幾啱嘅，同埋就頭先好似阿 Fiona 都有講到咧，嗰種思維模式，其實我都想睇下就究竟點樣。design thinking 係可以前面會點樣整好啲，因為我諗大家嘅 experience 都有喺度啦，即係個 design thinking。其實咧初步係好靠個 facilitator， 因為咧同事咧都真係佢冇一個 user 嘅角度嘅心去諗嘅時候咧，佢下下都諗 efficiency 㗎嘛。咁所以咧，其實成日都要個 facilitator 去帶或者去介。其實如果係咁都冇人，冇理由下下你都係。如果我哋用得咁廣嘅時候，唔會下下都有 facilitator 或者點啊，或者本身 department 就應該有。其實要一個點樣嘅情況先至可以 design thinking 可以改善得更好咧？係咪個 mindset？ 我覺得嗱 ，mindset 重要嘅。但是呢譬如你剛才講啦，就喺一個冇 facilitator 嘅角度呢，第一樣嘢好強調係你要有個 critical thinking， 係啦，呢樣嘢係重要嘅，因為如果你冇個 critical thinking， 好簡單嘅啫，你俾一樣嘢有一個問題，你唔會去 challenge 佢，而呢個真係個問題咩？ 係啦，你唔會用唔同嘅角度去諗嗰條問題，你唔會去問點解。咁呢樣嘢咧，其實已經爭好遠㗎啦。係啦，咁當然好少少啦，即係嗰個 culture， 你就係要有一個以人為本嗰樣嘢啦。咁即係因為 at the end 係人用㗎嘛，係咪啊？係啦，即係如果你唔係從佢哋角度出發，係從自己嘅角度出發嘅話，我你話齋，我一定去諗我點樣快啲搞掂我份工，點樣快啲放工，係咪啊？而我哋唔會諗就係話點樣我哋快啲放工之餘。佢哋開心嘅咁樣樣，咁呢一樣嘢咧就唔容易嘅喺個 user 嘅角度，同埋一樣嘢咧就係話啦，頭先講我哋要 challenge 係咁 challenge， 我自己嘅經驗就係最困難拿捏嗰個位置就係話啦，去到邊個位咧 ？challenge 去邊度？ 係啦 ，challenge 到去邊度咧？即係學你話齋。我哋打開個天，係喎，點解陰天嘅咁樣樣？即係咪每一樣嘢都要問點解，同埋問到幾多個點解？係啊，點解咧？咁樣樣係啦，即係有啲嘢係去到某個位咧，可能要停噶啦。咁但係幾時停咧？ 同埋某程度上都要識揀。即係雖然頭先我哋嗰個例子係。是估計啲，即係例如天氣，但係即係你用呢個做一個比喻，其實咧話啊，今日陰天，我哋應該要點樣？即係你有時真係有啲人係會諗咗一啲話誒，天黑咪陰天咯， 係 咁嗰只噶嘛。跟住你如果喺呢度去同佢 drill 嘅話咧，其實咁點解會天黑咧？哦，關於呢啲 geography weather and climate， 即係佢去咗嗰邊咧，咁你其實 係 science 係完全係唔關事。即係其實你係的而且確咧要 drill。得幾深，同埋唔係每一個方面咧，你都要 drill。其實嗰個時候就好需要，即係 facilitator 去有嗰個觸角去揀。 我有個感受咧，香港個文化或者企業個文化咧，好多時候都要快很準啊，樣樣都講快啊，所以 study 嘅問題好多時候都係講 efficient。係 design thinking 好多時候就唔係淨係講快，而係講有冇效，有冇 value。當中包括就係 個 effectiveness instead of efficiency， 人嘅感受啊，呢啲人嘅感受好多時候都係屬於西方一啲價值嚟嘅，咁同埋咧就係好多時候會涉及個感覺好似 challenge 緊，點解會咁啊？咁喺中國人社會咧，有陣時候我會覺得咧，即係呢個姿態咧，有陣時候難免俾一啲管理層又好，或者第二個部門，你問佢啊，點解你有咁嘅流程嘅？有陣時候大家咧就會覺得誒、哎，都係 harmony 啦。唔好問咁多啦，因為我都試過類似咁嘅情況，就係問啲 process 咧，大家 within 自己 team 咧就唔想問太多，因為驚問下咧就令到大家尷尬，咁啊不如唔好問啦，咁冇問咪現況咯，咁始終都解決唔到問題，咁所以呢個就涉及個 culture 同埋大家中國人嗰種講 harmony 嘅情況。 不過都係啊，阿 Chris 提出呢、這個的而且確係，即係可能我近 association culture 咧係。同埋假設亞洲個氛圍咧，即係你諗翻，可能係例如我哋可能好難改，係諗緊呢一樣嘢，究竟喺developed country in Asia 係咪推到咧？但可能佢嗰時候覺得，喂唔使得快得啦，嗰啲人就咁都會買，即係好可能係呢一個思維，你就好難去推， 唔使搞咁多嘢啦，快快脆脆啦， 係咪？即係難去推。 所以即係點解？譬如呢幾年，即係好似香港喺度推，但係你。好似冇乜聲氣咁咯，即係因為你係成個風氣嘅改變，即係講真啦，淨係一個 critical thinking 你都好難搞啦，係咪啊？即係而家究竟學校仲可以教育裏面仲可以有幾多 critical thinking 嘅元素咧？即係你有時做 training 就係你有啲嘢要打通任督二脈嘅，係咪啊？即係你唔可以淨係話哇你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係成個人成個文化你要去通噶嘛。係啦，咁所以其中一樣嘢真係好重要就係話，你要第一你要識得去 challenge， 第二就係你即係知道點樣去 challenge 係咪啊？即係你識得哦，原來係需要 challenge 嘅。第二就係話我知道如何去 challenge 係咪啊？咁呢一樣嘢咧就係好需要嘅，係啦，即係你話係咪即係以人為本嗰樣嘢咧？就嗰啲就慢慢可能要再 cultivate 啦咁樣。但係嗰個好根本一樣嘢就係話，你根本就人哋俾個問題你，你都唔諗呢樣個係咪一個問題嘅時候，你就好難去做個 design thinking 嗰樣嘢。 所以我會覺得就係個大環境咧，要相對嚟講開放嘅，其實係容讓有唔同嘅意見甚至異議，因為先有咧 bottom 嗰個 perspective 啊。如果你養到一言堂咧，就難做到嘢嘅，即係少數落去都係嗰樣嘢嘅， 就係算啦咁。 如果唔係嘅，我咧我哋 可能企業學堂都係一路都係希望向住一個好嘅理想境界去進。 不如換咗咩先再搞啦？即係可以咁 講。最緊要 有希望，有希望我哋先至有呢啲對話嘅啫。 好，咁我哋就今日從 design thinking， 我哋居然係推到去咧，算吧啦，即係又唔係嘅，即係 我覺得最緊要有對話咯。 其實就大家聽到好多點樣應用啊，究竟佢係一樣咩嚟啊？點樣可以？嚟緊未來可能要關注嘅嘢啦，咁希望大家都作為一個 Food of Thought， 即係大家可能係從呢一度開始去諗下呢一樣嘢， 係啦，即係少少嘅空間啦咁樣。 OK， 好啦，咁我哋今日企爆堂嘅時間差唔多，咁我哋再之後再見啦。好 ，OK， 好， 拜拜，拜拜。